快的就像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再过几天，公司就会面临清算了，相关业务已经暂停。和许梦欣离婚，快速分割还未来得及被清算的个人资产，确保妻子和孩子以后的生活，这是摆在老贾面前最重要的事。既然是梦，梦醒了也没什么可怕的，但是许梦欣还应该活在梦里。自从老贾第一眼看到许梦欣，就知道这样的女人必须让她活在梦里。老贾没有办法告诉许梦欣，说他的公司面临倒闭，他也将承担巨额的债务。老贾害怕许梦欣会离开，那不如老贾先离开他。 许梦欣一直在等老贾，刘婶已经把饭菜热了两遍，许梦欣只让刘婶跟熊熊先吃。小西瓜又胖了些，肉乎乎的小手掌抓着妈妈的发梢，不时露出可爱的笑容。这孩子的眉眼跟老贾像极了，老贾年轻时也算是个帅哥，不说是许梦欣的理想丈夫，但也离理想不远了。好看、多金、长情，哪个男人又能同时具备这些优点呢？只能说这些优点贾浩文都算是有，但其中最让许梦欣动心的还是长情。当年的许梦欣是大学校花级别的人物，走到哪儿都不缺鲜花和掌声。可是正因为如此，他身边狂风浪蝶多，但真正对他发展攻势并持续发力的大概只剩老贾了。谁能相信这么美的女孩在遇到贾浩文之前居然没有谈过一场真正的恋爱呢？他们是在共同朋友的生日派对上认识的，是老掉牙的桥段。那朋友是许梦欣当年的闺蜜兼室友，一直暗恋贾浩文。闺蜜本想借着自己生日向贾浩文表白，没想到这小子一眼就看上了许梦欣。 当时贾浩文刚失恋，对爱情已经有些心灰意冷，怪就怪在只是一眼，真的就只看了许梦欣那么一眼，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把许梦欣娶回家。 妈妈，你不饿吗？ 熊熊这时候已经吃饱了，他放下筷子，对妈妈的行为很是不解。妈妈摇摇头， 我在等你爸。 爸爸不会是今天就走了吧？ 他能走去哪儿？这是他的家。 他跟我说他要出差，要去一段时间的。 熊熊走到许梦欣身边， 妈妈，是真的吗？ 不会的，我说了，这是他的家，他哪儿都不会去。 老贾终究还是回来了，他一进门，刘婶儿就迎了上去。 西瓜妈妈做了好多菜，就等你回来。 好。 老贾透着股不耐烦，连眼睛都没往餐厅方向看。 吃吧，我吃过了。 那个，你之前没跟我们说呀？ 怎么，我还能事事都跟你们汇报吗？老贾换了鞋，一抬头看到了许梦欣。 许梦欣微微笑着说，没事，只要你还想着回家，在哪儿吃都行。 老贾轻轻地这么应了一声，就钻进了一楼的茶室，顺手把门给关上了。许梦欣先是敲门，里面没有回应。许梦欣就去拧门把手，发现丈夫把门反锁了。 刘婶儿看到转回身来的许梦欣，只见她的眼里雾蒙蒙一片。许梦欣问刘婶儿，他要跟我离婚，你信吗？ 怎么可能？不可能的。 对啊，我也不信。该给小西瓜洗澡了，走吧。哎， 刘婶欲言又止，只是跟在许梦欣的身后。 李林走进了他的卧室，发现许梦安躺在床上玩平板电脑。白天在学校的时候，李林就给许梦安打过电话了，想问他的水肿怎么样了，但是许梦安一直没接。还是李静联系了李林，说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排除了妊娠高血压的可能，只要控制盐分的摄入，注意休息，就能够减轻和避免。 李静在电话里斥责着李林，你早上急吼吼的干嘛去了啊？孟安对你都有想法了，他这个岁数生孩子不容易，我不指望你有多贴心，至少啊你得关心关心他。 哎呀姐，这早上啊是云接的事儿，这 李林很难跟自己姐姐说清楚。 晚饭的时候，李林没少对妻子献殷勤，可是妻子只是冷冷的，倒是女儿不无戏谑和调侃，说着李林要跟刘思明长跑比赛。看妻子那样，多少也猜到了李林早上匆匆离去的原因了，但是妻子仍然不苟言笑。李林凑过脑袋说， 哎呀，别玩平板电脑了啊，来，我给你揉揉腿。 床上的许梦安照旧是冷若冰霜，我在看资料。 我， 你去书房睡吧，把柜子里的被褥抱上。 不是， 去啊。 哎， 妹妹许梦欣有些反常，这一点是许梦安今天下午在她的朋友圈里发现的。这个五指不沾阳春水的女人居然在朋友圈里发了她做的饭菜。许梦欣自小聪明，除了功课其他事情几乎一点就通，这样的饭菜对照的菜谱做出来，对许梦欣而言自然是不难的。让许梦安疑惑的是，并不是妹妹居然亲自下厨这件事，而是她为什么要亲自下厨呢？刚才李林进房要给许梦安揉腿时，其实许梦安并没有在看资料，正是在跟妹妹聊天。妹妹那边很是兴奋，继续晒着饭菜的照片。许梦安反反复复输入着你没事吧，但是又反反复复地删去。 不管怎么说，妹妹愿意去尝试着做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件好事却让许梦安感到了隐隐的不安。这一晚许梦安总觉得心神不宁，从早上的水肿到和瑞秋的谈话，再到妹妹的反常，都让许梦安无法冷静。其实他对李林本身没有什么怨气，不过肚子里憋着这团火总要有地方喷才好。放眼身边的这些人，能供他泄愤的也就只有丈夫了。千头万绪总得先理出一条来，思来想去还是工作第一，毕竟眼下新苗极有可能遭遇重创，要是能够度过危机那一切都好说，要是不能，那么许梦安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新苗被蓝海收购之后甘当于海的下属，再一条就是他自己另谋出路。要是放在三年前，另谋出路这种事他许梦安定是不惧的，可是现在自己都四十岁了，四十岁的职场女性成熟稳重的外表之下其实都揣着危机感，往上走有局限性，往下看如今的年轻女孩个顶个的有才干，才干倒还在其次，但抵不过他们的年轻啊，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许梦安不怕老，他忧虑的是自己将失去这种无限的可能，就好像苦苦奋斗单枪匹马闯过的路就这样走到头了。 当年许梦安从杂志社辞职，许父倒是极力的支持，不过许母说过一句话，说不管杂志社怎么样，好歹有编制，是个铁饭碗。 当时许梦安说，妈，我们那本杂志啊，现在都没人看了。许母笑着说，没人看有什么要紧，还有人呐，给你发工资就够了。这女人嘛，一辈子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什么事业什么打拼都不如安安稳稳重要。你这出去了，到外面去上班，人家公司是个人的，说不定哪天就垮了呢，到时候你怎么办？要是你还想回杂志社，那可就不能了。妈，你就让我试试吧。孟安呐，你们姐妹俩，一个叫孟安，一个叫孟欣，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呀，我和你爸就希望你们这辈子都能过得安安心心的，你们的日子过得踏实了，我们才能安心。妈，人家给我开的是年薪好几十万呢，你现在也不差，细水长流嘛。 许父在一旁咳嗽了一声， 行了啊，别啰嗦了，这是孩子自己的事儿。 反正大姐都决定好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满以为大姐呀，会在杂志社待到退休的。在杂志社待到退休，退休了，李云街就该结婚生孩子了，然后许梦安就会重复着许母的生活，给女儿带孩子，给丈夫做做饭，闲时呢出去旅游旅游，还有呢老太太们三五成群约起来跳跳广场舞什么的。不，这不是许梦安要的。怀孕后许梦安的睡眠就不太好了，这一晚却是结结实实的失眠了，到了凌晨才迷迷瞪瞪的睡了一个小时，然后又醒来，睁大眼睛熬到天亮，熬出了一个对抗来势汹汹的蓝海的对策。 如果说鱼海胜诉，对新苗来说经济赔偿是有限的，这鱼海之所以这么做，不外乎是想让新苗的声誉受损，导致新苗客户流失，这才是最大的损失。所谓公关危机是危在旦夕，却也是机不可失，与其等着被起诉之后才应对，还不如现在就把危机摆到桌面上来，大大方方的来解决这件事。至于解决的办法，不能让新苗受损，不能伤了跟于海的和气，前提是如果还有和气，可能的话，许梦安还想保一保黄思思。许梦安简单整理了一下思路，整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条理，他这才心满意足的起床，一看小腿水肿已经消了大半，李云街去补习班了，李林也不在家，家里只剩下许梦安和李静。 李静见弟媳妇起床了，忙说，梦安呐，我给你弄点稀饭，清淡些。姐，李林呢？说是买装备去了，晚上不是要跟云街的同学赛跑吗？行不行啊？他就是这么死心眼。姐，吃完饭我想去看看我爸。成，我送你过去。不用了姐，你看你自从到了这儿就没好好休息过一天，我自己打个车就行。那不行，孟安，我也有日子没过去了，正想着去看看他老人家的。许孟安知道推不过，就说，姐，我还想去欣欣那儿一趟。听了这话，李静的表情变得奇奇怪怪。哦，孟安呐，昨天欣欣发的朋友圈你看到了吧？嗯，正是为这个。我说啊，孟安，也许是好事呢。姐，要真是好事你就不会这表情了。你别什么都往坏处想啊。 欣欣突然转了性子，开始顾家了，也不是不可能。姐，她是我妹，我还不知道她吗？说着，许蒙安沉凝了一下。要不然，我先联系下老贾，了解下情况。许蒙安抓过手机，点开微信，脸上的表情霎时就僵住了。我说蒙安呐，你这是怎么了？微信对话框那端是于海，信息是他昨晚就发的，只是许蒙安一直没有点开看。许蒙安扶着肚子，一时有点站不稳当，李静忙扶他坐下。姐，于海说。蒙安呐，别急，有话慢慢说。姐，于海说老贾的公司出事了。老贾这么能干，能出什么大事啊？蒙安，看你一脸紧张的样，难道他的公司还会破产不成？见许蒙安不说话，李静愣住了。难道真的？那欣欣可怎么办呢？是啊，欣欣怎么办？许蒙安说着竟干呕起来，胃里没有食物，呕出的竟是酸水。这股子酸水呛得他有些头晕，只觉天旋地转般。 刘婶儿见许梦安和李静来了，忙引着他们坐下，说许梦欣刚抱着小西瓜去了衣帽间。许梦安上了楼，见衣帽间的门敞着，小西瓜正坐在婴儿车里咿咿呀呀挥着手，看起来特别兴奋。这个衣帽间是许梦欣非常引以为傲的存在，半面墙的包，半面墙的鞋，还有整整两组柜子的衣服，正中间还摆了展示柜，柜里放着丝巾、帽子等等，展示柜里还堆满了各种的首饰。 你怎么来了？许梦欣比划着自己身上的连衣裙说：“姐，这是我刚买的，好看吗？晚上啊，我要跟老贾看歌舞剧了，就穿它了。” 连衣裙是红色丝绒的，在领口缀着碎钻，颇有些艳俗。要是换作没生二胎前的许梦欣来穿，大概能穿出它的质感来。可是现在的许梦欣胖了不少，这一低头，连双下巴都出来了，而过于修身的腰线硬是把她的肚皮勒成了两截儿。 一旁的许梦安微笑着说：“嗯，好看。我还得搭双鞋，大姐，你帮我看看啊。哦，对了，还有包。”许梦欣一指摆满了各种名牌包的那半面墙：“嗯，选个黑色的吧，小羊皮的手包怎么样？对，应该会比较搭啦。” 这里的一切都是许梦欣一样一样积攒的，是他的乐趣所在，也是他的收藏。许梦安无法想象妹妹离了他们会变成什么样。 许梦安一边逗着小西瓜，一边对妹妹说：“挺好的，很合适，反正你的眼光一直比我好。”“那是当然，我选老公也比你有眼光。喏，边上这个老花是老贾当年送我的第一只包，还有第一个这个，第一个那个，每个包都有属于他的故事。”“哎，欣欣啊，说到老贾，他不在家吗？一大早就出去了，没办法，忙赚钱呗。”看来妹妹许梦欣对老贾公司的事仍然一无所知。见姐姐没搭腔，许梦欣又说：“我呢，以前确实是比较任性，不过现在我都想好了，往后啊，我也要学着做做家务，对老贾体贴点。” 许梦安挨着摆在展示柜前的双人小沙发坐下，招呼妹妹也来坐。妹妹笑着粘过来，指点着展示柜里的各种首饰。这些首饰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许梦安其实能够理解妹妹为什么对他们如此着迷。女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昨天的一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许梦安本身对此没有意见。如果有条件成为公主，用钻石和黄金来筑一座城堡都行。无奈的是，这些希望自己精致的女人，大多数并不具备耗巨资从头武装到脚的条件。求而不得固然烦恼，可是得到之后又失去才是最痛苦的。老贾一旦出事，房车全都难保，能留下的怕就是许梦欣这一屋子的奢华了。不过到了那种时候，这些奢华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徒增悲伤罢了。 妹妹许梦欣突然把头靠在了许梦安肩膀上。大姐，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吧。老贾吧，他突然说要跟我离婚。许梦安一怔，妹妹又说，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是我把他给气成这样的。你说我现在开始改还来得及吗？欣欣，你都说了那是气话，这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他怎么可能会跟你离婚呢？ 就是嘛，我也不信，他要是真的跟我离了，我怎么办呢？熊熊和小西瓜怎么办呢？ 欣欣，要是真的离了，你还有我，有爸妈。 大姐，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可知道归知道，但我心里还是挺暖的。 哎，欣欣啊，你上次说的投资民宿的事怎么样了？ 嗨，老贾不给钱，我有什么办法？ 这样吧，欣欣，你再去了解了解，要是靠谱，咱们一起投。我一直想做个副业来着。 太好了，大姐。 许梦安看着妹妹，这个年过三十的女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天真，尽管妹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李静带着许梦欣和两个孩子去了许家小院，许梦安找了个借口来到了老贾的公司。老贾果然还在这儿，他对许梦安的到来并不意外，又或者说老贾其实一直在等着许梦安来。 许梦安在老贾对面坐下。老贾，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于海跟我说的。虽然你公司的事，我跟你姐夫帮不上什么忙，但多几个人商量总是好的。你应该早些告诉我们的。 老贾给许梦安拿了瓶水，说道：“ 大姐啊，都到现在了，别的话说什么都没意义了。” 装修豪华的办公室，桌上、地上随处堆放着大摞大摞的文件和书籍，看着很是狼藉。老贾的女助理急匆匆进门，警惕地打量着许梦安。老贾挥手让助理走了。助理离开的时候，连门都没帮忙带上。老贾笑了笑，自己过去把门给关了，转身就对许梦安说：“一直觉得我是个好老板，也事事处处啊为他们着想，到现在连一个为我着想的都没有，一手凉凉送给自己吧。” 别这么说，老贾，再想想办法。 过几天就要开始清算了，我想在清算之前跟欣欣把离婚手续给办了，这离婚了他就不用跟我一起承担这些了。 老贾，许梦安来之前想了好多话，然而现在竟是一句都说不出来了。 H 城有座森林公园，植被丰富，景致极好。每到夏日的夜晚，那条绕山而上的小道总是聚满了散步的人群。李林和刘思明的赛跑就安排在这儿。因为是冬夜，山道上没什么人，倒也十分合适。李云街、何路和朱可心早早就等在山顶上。 何路裹着身上的羽绒服对李云街不解地说：“ 我说你爸疯了吧。” 朱可心也觉得冷，牙齿直打架，哆哆嗦嗦地说着：“ 那可不一定，李老师既然敢和刘思明比赛，就说明他还是有信心的。反正我赌刘思明赢。” 何路这样说。 朱可心说：“那我就赌李老师赢吧，输的人就请一顿麻辣烫。”我说：“朱可心啊，麻辣烫你也就这点出息啊。” 朱可心没有再搭理何路，转对李云街说：“ 对了，云街，你呢？你觉得谁会赢啊？” 李云街不知道，好像谁赢他都开心，又好像谁赢他都不开心。他觉得老爸太幼稚了，却也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做到。 此时在山脚下，李林认真地做着准备运动，各种热身。刘思明远远地骑着自行车就过来了，咧着嘴乐。出门之前，思明爸爸得知儿子要跟李云街爸爸赛跑，悄悄地叫住了儿子，就告诉他这个比赛他不能赢。 思明啊，这当爹的都不愿意在孩子面前塌台嘛，啊，你就让着他。 听了爸爸的话，刘思明很是鄙夷：“ 爸，既然是比赛，有什么让不让的？我可不让。” 刘思明把自行车一锁，说道：“ 李老师，开始吧。”“ 我说你就不先热热身吗？”“ 李老师啊，你想听真话吗？”“ 当然了， 我要是再热身什么的，那可就是欺负你了。”“ 哎，我说你这孩子。”“ 我可不是孩子啊，李老师。”“ 反正你们这些孩子总爱把自己当成大人。那行，那我们开始吧。” 李林颇有些摩拳擦掌。 两个人这就开跑，刘思明始终领先，跟李林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他无数次回头看，只见李林不紧不慢，不温不火，甚至还带着点小悠闲。 刘思明就忍不住温馨地提示李老师：“ 李老师，你这么跑可是要输的啊。”“ 哎， 你懂什么？我这叫叙事。 刘思明苦笑着，自顾自往前跑。等他跑到半山腰，发现连李陵的人影都寻不见了，他更觉有趣，便又叉腰站在那里等，足足等了十几分钟，李林才追了上来。 我说李老师，你这根本就不叫跑山，连爬山都比不上啊。哎， 刘思明说着一屁股坐到地上。 我呀，不想跟你比了，这样的比赛就算我赢了也没意思呀。 李林挨着刘思明坐下。 哎，我说你还挺倔的啊。哎，我实话跟你说啊，这个比赛是我肯定会输啊。哎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跟你比比。李老师，您这话我听不懂，大人的世界也太复杂了。我呢，好久没有跑步了，连这双跑鞋都是今天刚买的，怎么可能赢过你嘛？那你不是在玩我吗？一开始啊，我也认为输赢挺重要的，但是现在我突然觉得，这输赢也没那么重要了。李老师，我可不这么觉得啊！你这样既不尊重比赛，也不尊重我。 李林笑着拍拍刘思明的肩膀。 行行行，我向你道歉啊。你是不是特别想赢啊？那必须的呀，我要是输了以后谁陪云街练长跑啊？你对云街一直挺好的。那是。李老师，我对他就是同学之间那种好啊，是朋友，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思明啊，你把你自己的奖牌都送给我女儿了，闹得全校轰动，你差点被通报批评。为了陪我女儿去上海参加一天的握手会，你把最心爱的球鞋都给卖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佩服你。李老师，刘思明的脸都烫了，被小道两侧的路灯一照，红里还透着亮。思明啊，我不想老生常谈，但是作为云街的父亲，又不得不老生常谈。你们现在还小，不管你们认为自己有多成熟多懂事，在我们看来啊，你们都还是孩子。学生要做学生该做的事，我的话你能明白吗？ 说来说去不就是不能早恋吗？ 你们的未来还长着呢，有一天你们是要跑上人生的赛道的。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跑得比云杰快了，愿意回过头来等等他，愿意扶他一把，多好啊啊！或者云杰跑得比你快了，哎，那也未可知，他也应该会帮你的。朋友之间就是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现在你们共同的目标是中考，你们得先把这一关闯过去。李老师，你说这些我多少也能明白，我就是想知道这以后我到底还能不能陪云杰晨跑了。 你说呢？ 我哪知道啊，咱们这个比赛好不正式的。很明显你赢了嘛。真的？那我懂了。 两个人慢慢地跑到山顶，到底还是刘思明先越过了终点线，等在那里的三个女孩欢呼着。李云街走到李林跟前，递了瓶水给他。 爸，我就说你会输的嘛，那么爱出风头，看吧。喝点水，擦擦汗，我们回家吧。 啊，哎呀，这个输了呢，但还是输得高兴，毕竟啊，我还是跑完全程了，啊，没有气馁。 爸，好，我为你打call。 啊，李云街和老爸嘻嘻哈哈地回到了家，姑姑看见了，忙让他们晋升，随后又朝主卧努了努嘴。 不用说，一定是许梦安的心情又不好了。自从许梦安的肚皮大了起来，他的情绪就变得有些不稳定，李林的神色也因此变得紧张起来，擦了把汗就往主卧里钻。 我妈她又怎么了姑姑？ 哎，小孩子问那么多干什么？我说作业都做完了吗？ 姑姑你好烦呢。 哎，云姐啊，我这是为你好，等你将来长大了就会明白，靠谁都没用，这女人呐，还是得自己有本事，不然你就会跟你小姨似的。李静突然意识到不能跟孩子说这事，立时住了嘴。 小姨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快去做作业，快去做作业啊。 进了主卧，李林对许梦安说， 梦安，我趁着跑步跟刘思明好好谈了一回，你别说，这小子不笨啊，我的意思他应该能明白了。 许梦安只是嗯了一声。 李林这才发现妻子的脸色极差，就赶忙问， 哎呦，怎么了这是？哪儿不舒服啊？ 老贾呀，全都跟我说了，他的公司早在半年前就出了状况 啊， 陆陆续续的，除了一套对他来说了胜于无的单身公寓，剩下的房产包括那几辆好车全都拿去银行抵押贷款了，资不抵债。眼下呀，公司正面临清算和解散。许梦安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跟李林说着老贾的事。 李林有时觉得老贾为人有些浮夸，又是个惯爱炫富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看不上的。加上许父对老贾过于偏爱，不时拿老贾跟李林去比，李林每每还有些不痛快。但是自从许父中风，许梦欣产后抑郁，这段时间以来，李林对老贾的为人可以说是大大的改观。如今老贾遇到这样的大麻烦，李林倒是吸了一口凉气。 哎呦，是老贾这么能干，一定能东山再起啊，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啊。 哎，要是有那么容易就好了，现在呀，他要和欣欣离婚，不希望欣欣跟着承担债务，只是公司那边的事儿他还瞒着欣欣。哎，这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老贾了解欣欣，欣欣啊，根本没有勇气和能力陪着老贾熬过非常时期。大概，老贾也不以为自己能够熬过吧。 那，欣欣会答应跟老贾离婚吗？ 我不知道。作为姐姐，我不希望她承担这些。可是换个角度，既然是夫妻能一起享福，也便要一起吃苦，这个时候离婚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啊，我对自己的妹妹没有任何信心，她从小就是被宠大的，所遭受的最大打击就是这次生完孩子以后发胖了，没有以前那么漂亮了。便是这样，她都得了产后抑郁，突然就要失去优渥的生活，这是欣欣绝对不能承受的。 哎呀，可是他早晚都得知道啊。 我真的害怕，害怕他会出事。熊熊和西瓜都还小，要是当妈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哎，孟安，别急、啊，总会找到出路的。欣欣现在他人在哪儿呢？ 哦，我让欣欣啊带着孩子待在娘家了，说是咱爸想他们了，希望他们陪在身边。哎，对了，你知道吗？ 嗯。 欣欣本来啊还订了歌舞剧的票，今天晚上要约老贾一起去看的。 嘿，老贾还有心情去看吗？ 啊。许梦安摇摇头，脑袋无力地靠在了丈夫的肩上。 老贾和许梦欣 正走出剧院。老贾给穿着红色丝绒连衣裙的妻子披上了大衣。哎，欣欣，外边冷，多穿点啊。 这件大衣是高定款，许梦欣如今穿来已经太小，勉勉强强才扣上了扣子。我太喜欢这件大衣了，本来还想再去订一件合身的，可是那样的话我就没有动力减肥了。 哎呀，这样就挺好的啊。 你不是一直想来看歌舞剧吗？说是要附庸风雅，怎么了？现在不喜欢了吗？ 老贾本不想来的，转念想到也许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约会了。华丽绚烂的歌舞剧应该能让并不圆满的结局显得不那么残忍，不过演员谢幕的瞬间，他觉得这根本就无济于事。老贾对妻子说：我送你回爸妈那儿去吧。 许梦欣紧了紧丈夫脖子上的围巾。老贾，我也想在家里陪你，可是大姐非让我去陪爸爸，你可不能生气哦。 哎，不会。老贾说着拂去了妻子搭在脖子上的手，往停车场走去。他走了很久都没有听到妻子的脚步声，不得不停下来等着他。这家剧院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来，那会儿呢还没有这个新建的停车场，停车场里陆陆续续有车辆驶出，直到只剩下老贾那辆破车，妻子才出现。 许梦欣手里拿着两只烤地瓜递给了老贾一只，他说：我去买吃的了。 滚烫的烤地瓜握在手里，让寒冷的冬夜有了些许的温暖。谢谢。 剧院不远处有条步行街，是老贾和许梦欣恋爱时总爱光顾的。那条街上有个寡言的老伯，他别的不卖，只卖烤地瓜，这么多年他的摊子一直都还在。许梦欣这种仙女自然是不喜欢吃烤地瓜的，因为吃了这个容易放屁，但是老贾喜欢。妻子直视着老贾的眼睛：所以你现在都跟我用谢谢了吗？ 捧着烤地瓜的老贾突然哽咽了。谢谢。 刚才去买烤地瓜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不对劲儿啊，反正总有地方不对劲儿。贾浩文是不会和我离婚的，这辈子都不会。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老贾沉默着。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会不会是你外面有女人了，那个女人逼着你跟我离婚。但是我冷静下来分析过，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贾浩文，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你瞒不住我的，即便现在瞒住了，我也早晚都会知道的。 欣欣，你现在真的冷静吗？ 嗯，从来没有这么冷静过。 好，你听好了。 嗯。 我马上就要身无分文了，不但如此，我还会背负债务，我不愿意让你跟着我吃苦。 听了老贾的话，许梦欣握着烤地瓜的手微微颤抖。果然是你不愿意我跟着你吃苦，还是说你认为我不会跟着你吃苦？ 欣欣，不是这样的。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